我是一份子。 我看你像一丸子。 丸子干嘛 啊？丸子 不是，我不 自喜丸子。你看这脑袋多圆呢。 不是啊，您别根据我这形象 啊， 我就是说我也是咱们 文艺界的人。 对、 哎、 我就 干什么的？ 我跟您这不一样。 您是？ 我是梆子。 你是什么？ 梆子。 梆子 啊。对。 哎呀，咱俩拉了手。 您也梆子。 我底儿。 不是，这一只鞋是怎么的？ 对啊，你是鞋帮，我是鞋底儿。 你 你是鞋面，我是鞋跟儿。 不是不是，您误会了。 误会什么？ 我是河北梆子。 哦，您这唱河北梆子的？ 是是。 哎呀，好， 啊， 您是唱哪工呢？ 我呀 啊， 您看，根据我这个脸型， 嗯， 我这个五官， 哦， 我这个面条， 那叫线条。 啊，对，我这个。线条 啊、 您看我唱哪工？ 您啊， 啊， 和尚， 和 天下第一，对不对，各位？唱和尚 不是谁和尚？我这么 你这模样不也就演和尚吗？ 这模样， 你能唱什么？ 嘿，好，我是青衣。 这您差点， 怎么 太胖了？ 哎，不， 河北梆子 啊， 不叫青衣， 这 叫花山。 哎呦，您。您是内行， 哎，青衣花山嘛， 没错， 是不是？ 我山子， 哎，对， 我， 什么叫山子呀？ 我 青衣花山， 对，我花山， 哎，对， 我 青衣花山， 哎呀， 您要说河北梆子，我可不见外。 您， 我是过道打把式， 哎呦，门里出山， 哎， 您家有唱梆子的？ 我们老爷子是唱梆子的， 哎呦，您老爷子哪位？ 嘿呦，李银达李先生， 嚯！这里边的大家呀， 大腕， 可是总听不见了。 老了 哦，老梆子， 你爸爸才老梆子呢，怎么说话了这个？ 不是，我是说您父亲是老调梆子。 对对对，您得把这调给带出来。 哦， 老调梆子， 您跟您父亲学过？ 学过，跟我们老爷子一工。 哦，您是 胡生？ 什么？ 胡生， 胡生，胡生在争会儿。 胡生， 您不是胡生了吗？ 胡生，你不懂啊？ 您这是什么？ 胡生 啊， 就是唱的时候带胡子。 哦，这带一那个黑了呱唧的， 那叫髯口。 哦，您还学过？ 学过。 哦呦， 胡生。 哎呦，太好了！哎呀，我真没看出来，咋的？您还会河北梆子？ 河北梆子 啊，有时间 啊， 那什么，我到您那儿，咱们互相交流。 哎呦，您太客气，您这 我向您 一块儿演演没问题， 我特崇拜您。 是是是 啊， 今天就没什么事儿。 今天 啊， 别， 借助这个隆重的会场，咱们两个人唱一出， 别不合适。 哎， 人家亲爱的朋友们来都是听 啊，这都是票友。 这真得谢谢您， 戏迷 哦，还真有爱听河北梆子， 太爱听了， 哎呦， 动剧目嘛。 那行，那今天咱们在这儿就 唱一首， 唱一首， 您挑戏， 哎，不，您挑戏， 不，您挑戏， 您挑， 干嘛我挑戏？ 我会的戏多呀，我会80000多出呢 啊，有那么多出戏吗？ 那我会的多，但是我挑一出，您不会， 嗯， 您当着这么些人一害臊，到时候您半身不遂了。那画圈了， 行了， 您这多麻烦。 没事儿 啊， 你要得这病，我给你介绍一种， 嗯， 喝绿豆汤，准好。 不是我是怕您这样， 我这样不了， 这样不了， 我老吃茄子，没事儿。 哦。行，哎呀，太好，那还是您挑出去， 我挑戏啊， 您挑出去， 您是唱青衣花山的， 对， 我是唱胡生的， 对， 咱们来一出粉河湾， 什么？ 粉河湾， 好， 哎， 好，粉河湾， 对， 粉河湾是吧？ 粉河湾， 哎呀，就是这戏太长了， 那没关系， 那 咱们掐去两头， 不唱当价， 那就别唱了， 啊， 咱们得唱当价啊， 那咱们唱当价哪一点？ 闹窑一折。

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呢。 你吃错了药了是怎么着？你怎么干念呢？ 那我失念。 失念？您得有孕啊。 什么？ 有孕呐？ 我有孕 啊？ 那不成怪物了吗？ 怀孕呐？ 你 孕调之孕，您得唱出河北梆子味儿来。 那怎么孕呢？ 啊，怎么运都不知道了，这位 啊！ 你听我教你 啊！ 这头一句啊， 啊， 丁山儿该来了，按照河北梆子那么唱 啊！ 丁山儿啊，哦哦，该来了啊！哎， 哎呦，这句谁唱啊？ 你唱。 我唱你是干嘛呀？ 还说我不教你吗？ 你教给我 啊？ 我用你教给吗？我用你教给吗？哪儿的事情啊？ 哎呦， 这大驴嗓子你长什么呢？ 什么叫大驴嗓子？倒打一耙。 真是， 你会唱？ 这是我这句。 来来， 老弟， 您唱，您唱， 我唱，对， 您来， 是的， 您 怎么？ 您来， 真是。哎，好，定上，还定，哎，定上，不唱， 怎么了？不唱。怎么不唱了？ 你这人没戏得。 我怎么没戏得呀？ 你看我这刚一张嘴 啊， 赶紧拿扇子把我给挡上了，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见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人，对不对啊？ 您 就我这么漂亮，他挡着我。 哎呦妈呀，您怎么不明白呀？ 啊， 您这句唱 啊 是慢脸哭头叫板。 啊， 就您唱这句的时候还在后台了，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了，我们拿着扇子挡住您，这就好比是门帘。 哦，这么回事？ 对呀， 啊，我这就在台帘里边唱的。 是啊， 扇子好比门帘， 没错。 哎呦，这我误会了， 您别误会， 您别见怪，哦，我知道这是门帘。 哎， 哦，是， 哎， 哦，好， 这就成了。 丁山，丁山， 你干嘛你干嘛？ 怎么了？ 你不好好唱，你摸我脑袋干嘛？ 不是你讲理不讲理， 啊？我哪点不讲理啊？ 你这扇子什么呀？ 门帘啊？ 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没有，这台上有门框吗？这个 没有，不扶不完了吗？其实白脸干什么的？丁山儿啊，你接不上来了，你们四句唱，头一句怎么唱？ 头一句 啊， 我的二分河湾前那去大雁， 跟我们这差不多， 都一样 啊。 是 这个二一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吧？ 多新鲜呐！ 二一句， 天到了这般时也不见回还。 三。 哦，好像还有三句吧。 你太聪明了， 是不是？ 当然有三句了。 三句是， 你哪句不会？ 不是，这不跟你对对唱吗？你们有三句没有？ 有啊。 你们那三句是什么？ 将身儿我坐之在那窑门以外。 你瞧瞧，还是对的好不是？ 怎么？ 这是四句 的吗？不，三句。 四句。 三句。 是三句吗？ 没错啊。 那四句什么呀？ 一句不会呀、啊。整个一片子呀、啊，这是。 不是， 这是干嘛呀？ 四句有是，我想想是。是什么 什么什么呀？ 有 当我的儿他到来，同把饭餐呢、啊？ 餐 哎， 餐是什么意思？ 餐就是吃 哦，餐就是吃。 哎， 这行没问题了。 什么 有吃我就记住了。 这位饿了 啊，没问题，这餐我知道了。丁山儿啊啊啊啊，该来了啊啊。 一打一那个抬抬抬抬抬那个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东里个隆东里个隆东里个隆东一个隆个隆东一个隆的咚个隆东一个隆个隆的咚。 头一句什么来的？ 我的 哦，我的儿在汾那河湾 的里根东 前闹去打雁 冷根东 天到了这般事也不见回呀还将身儿我坐只在窑门一里。 哎，错了 啊， 外边 外头晒， 那也得外头。外头， 将身儿我坐之在这窑门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你数数呢是？俺那有哎， 等一个等。 你看， 哦是。啊，那有黑 东， 他到我来 东， 同把饭吃啊！ 又错了、啊， 怎么又错了？ 餐， 你不说吃餐一样？ 那不成啊，他唱的不够折呀、啊， 非得唱餐， 多新鲜呐、啊！ 吃西餐呐、 啊，这模样还吃西餐呢、啊？ 换换口味， 别逗了。马来 抬抬抬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 导 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 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 导当领 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 导当领 导 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 这怎么意思？这个 福气跑轴 全让我赶上了。薛仁贵做事理不断。 嘿，您听嘿，这有点张学友的味儿啊。 什么？ 不错， 建设万通理不断。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今儿这天你冷不冷？ 我不冷，这还出汗呢。他的母乡儿难得见，他的父乡娇儿不能够团圆。 等一个冷地等，不能等一个冷地等，你在那边等一等。 我等谁呀、啊？我正催马来，用目看，哒哒哒，抬，见一位。大嫂坐在了窑窝前，摔灯里来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是李当道仙呐，还真奇迹。大嫂亲来见礼， 讨厌， 怎么了这位？天人家没抓你难受是怎么着？大嫂亲来见礼， 缺德， 有毛病这位。大嫂亲来见礼，